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7回，谢之真这一觉睡得很沉，直到天色大亮方才悠悠醒转。枕边空空荡荡，弟弟躺过的地方却残留着几分热意，显然是刚刚离开不久。他起身唤左右，不多时琵琶走进来，一边为他更衣一边笑道： 有几位君爷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爷和夫人在此处落脚，一大早便上门拜访，听爷的意思似乎是旧时袍泽，交情不浅，这会子正张罗着双喜他们出去定席面呢。 谢之真猜度着许是弟弟在宁王麾下效力时结交的好友，微微点了点头道： 既是旧相识，着实要好好招待，不可怠慢。你和青梅捡几下时鲜的果子，另取几坛好酒送过去。 琵琶笑着应了： 爷去前面的时候吩咐过，若是夫人醒了先行用膳，不必等他。 青梅掀了帘子进来，笑嘻嘻的道： 那几位君爷个个人高马大，声如洪钟，瞧着都是海量的人，爷今儿个还不知道要闹到多早晚呢。咱们呐，且乐咱们的，奴婢请了位女仙儿过来，待到夫人用过早膳，婢子们煮上一壶好茶，备几盒果馅点心，听她说书，岂不美哉？ 谢之真闻言有些异动，用过午膳之后坐在地龙烧得极旺的花厅里，唤那女仙儿进来说书。这女仙儿双目有疾，不能视物，收拾的倒是干净利落，长发规规矩矩地挽成一个圆髻，着一身绛紫色的衣衫，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她弹了两个曲儿，字正腔圆地讲起一段新书，说的却是一女二男前世今生纠缠不休的离奇故事。 这隐士自幼熟读女则，嫁人后相夫教子，侍奉翁婆，好不贤良温顺。无奈夫君生性风流，娶了个娼门出身的小妾回来，小妾生性善妒，挑拨离间，闹得家宅不宁，到后来竟诬陷隐士与下人通奸，夫君大怒之下硬生生将其打死，弃尸荒野。 女仙儿娓娓道来，几个婢女簇拥在谢之真身边，听得分外认真。 一书生赶考路过此地，见隐士面貌姣美，却暴尸于外，心生不忍，耗尽身上银两，购置了具薄棺，好叫他入土为安。一晃眼几十年过去，隐士投胎转世，生在权势滔天的丞相家里，爹娘待他如宝如珠，将他养到15岁上，定了门婚事。这未婚夫婿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前世里的夫君。 青梅惊呼一声： 啊，那等色欲熏心、丧尽天良的东土子如何嫁得？ 这夫君位极人臣，炙手可热，倒也算门当户对。 女仙儿微微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： 说来也怪，自定亲这日起，隐士便染上恶疾，一病不起。丞相府请遍了名医，皆束手无策。眼看着一个花容月貌的美人儿瘦成骷髅，不成人形。 红杏插嘴问道： 他前世里的夫君可是后悔了？ 女仙儿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： 那男子听说之后颇觉得晦气，找理由退了亲事。丞相也没甚说的，因着爱女心切，遂使下人往城中张贴布告，广寻神医。过了大半个月，有一日，一面容清秀的游方郎中接了告示上门来，说是或有法子可医。说来也怪，还不等把脉，隐士便翻身坐起，掀起帘子望向郎中，双目隐有泪光。 那郎中莫不是前世里装殓他的书生？ 夫人猜得不错，这便是善因善果，宿命姻缘。若非那书生心存仁善， 今生一寒微之身，如何能抱得美人归？若非那夫君偏听偏信，心狠手辣，又何至于错失佳人？ 女仙儿继续讲述了一番三人来世里的纠葛，谢之真却陷入深思，难以避免地想起自身来。前世里，他与季温瑜结为夫妇，为着护弟弟丧命于乱箭之下，这一世却与谢之芳生出了首尾，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因果循环呢？若是他那时没有为弟弟挡箭，他也想必不会那么在意他，为他出生入死，也不会渐渐生出别样的情意，非他不娶。可若是回到那一刻，他绝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弟弟送死，也必然还会这么做。那么，这一切到底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命中注定？是孽缘，还是善缘呢？谢之真被女仙儿的一席话勾出痴念，一会儿困惑于轮回造化的玄妙莫测，一会儿又忍不住庆幸这一世逃出了季温瑜的魔爪，和弟弟全身而退。待等女仙儿讲完退下，她神情恍惚地走出花厅，许多话堵在心头，想要寻谢之方去说个明白。踱步来到正厅的廊下，听见里面欢声笑语，她方才回神，厅里正在宴客，意识到时机不对。琵琶和青梅紧紧跟在他身后，却不敢劝。门前的小厮们跪了一地，想拦又不敢拦。谢之真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抿了抿唇，正打算原道折返，忽听得一汉子用粗犷的声音问道： 上次见面还是将军大婚之时，一晃眼两年过去了，嫂夫人的肚子可有消息？ 谢之真脚步一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年大喜大悲伤了根基的缘故，他于此次上一直没有动静。不一会儿，谢之芳的嗓音隔着门窗传出，清悦且平和： 我姐姐年纪还小，我打算带她多玩几年，看一看好山好景，赏赏四时风月，孩子的事不急。 那汉子愣了愣，脑子拐了个弯，才想明白他说的姐姐是谁，笑道： 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咱们还没见过嫂夫人的真容呢，也不知道是怎样花容月貌的美人才能居得住当年神威盖世、所向披靡的定国大将军啊！ 谢之芳淡淡答道，却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冷意。 自然是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。 他毫无引荐之意，显然是将谢之真视作逆鳞珍宝，连看都舍不得给别人看上一眼。在门外聆听的谢之真俏脸微红，耳根发热。那汉子自悔失言，不敢再说，场面一时有些僵冷。另一个年轻些的将士仗着和谢之芳在一个营帐里住过的交情，玩笑道： 想当年咱们的军中白日里上阵杀敌，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夜里饮酒作乐，何等的风流快活。那会子跟着将军吃香的喝辣的，便是横着走也无人敢说半个步子。好过如今在一群娘们唧唧的文官手底下做事，窝囊不说，平白受许多鸟气，可不是吗？ 先头那汉子接过话头，存着将功补过的心思，一个劲儿地拍谢之芳马屁。 我记得那时候丽歌院有个叫兰香的头牌，生得身段袅娜，和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差什么，倒有幸服侍过将军几回。他每回从将军帐子里走出来时，都抖着腿颤着腰，一提起您便又爱又恨，欲说还休，接下来好几天接不了客，可见将军之神武勇猛，金枪不倒啊。 闻言，谢之真脸上的血色退了个干净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